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91美元，卖出1873.6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13集教师填紧啦， 劲、啊！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啊，麻烦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喂，成日听到车门正在关上嘅时候唔好上落车，你做咩咁白厌冲门啊？ 因为我好心急想睇到今年嘅四款长者港铁安全运动宣传海报啊，可以见到咁多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主持，我要影低晒留念啊！ 打卡都要注意安全噶，又唔系得一个站先有，我陪你慢慢揾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咧系容易记，亦都可能对一啲朋友嚟讲咧好特别啦。以前咧唔系咩什么特别嘅节日，但系系近年嚟咧就多咗人咧，就系透过喺呢、這个吓、啊、即系淘嘢翻嚟嗰度咧吓，呢、啊這个四条一双十一咧就系、是、已经系喺呢个11号之前啦吓、啊，一啲嘅日子咧。都经常去睇下啊，有啲咩平嘅嘢咧可以买得到啊！以前都创过一啲好高嘅纪录啊！咁啊，今次咧就喺疫情之下咧，就第一次出现呢、這个即系4条1双11，唔知嗰个嘅人嘅市民嘅消费啊，或者系都来自好多嘅地方啦，国内啊或者啲海外嘅朋友咧都可以嘅。咁又唔知会唔会疫情下创咗一个高嘅消费纪录啊？或多或少都反映到一啲嘅，系咪啲人消费力仍然有，定系啊啲人都要越嚟越向平嘢方面去招手啊？ Love, 失落了 心仍在，这份爱比血浓，我爱你，你爱过我，再勉强你亦是难从，千万里一场梦，风浪里的汹涌，抹去你，抹去你爱，没有影踪。像已失败，可是我不介怀，看见你，再看见你，我发觉爱是无涯，只是你心情坏，将爱火也活埋，你错了，你错过了，没法可解，我爱你冷傲，你那愤怒，我与你自豪，我愿能对你流露。 刘美君的爱是无涯。早晨，现时时间五点接近十四分的时间。今日是四条一，十一月十一号。 农历是9月26日星期三。今天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和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呢，星期四就会是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的时候呢就渐转多云，去到周末期间会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2度。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芭蕉。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属于中等。现时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72%。 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样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 剛才我們聽的版本呢，就是關谷英一剪梅，但是之前原唱的呢就是費玉清。費玉清這首歌呢其實都唱了很多年的，但是今年年頭呢歐美爆紅、哦， 咁啊，点解咧？系咪因为咧就系费玉清咧就已经系退出乐坛啦，即系退休啦，即系从此咧就唔需要再去奔波劳碌。但系其实佢都系好中意唱歌嘅，真系一个咁中意唱歌嘅人，一下子要退休嘅时候，点样心痒痒咧？系咪屋企或者同啲朋友向卡拉 OK 咧唱卡拉 OK 就可以即系满足翻嗰个唱歌嘅心态啦吓？咁呢个包括埋，如果你真系喺度唱咧。有啲真系你嘅啲影迷啊、歌迷咧，去最深啲听嘅时候咧，嗰份满足感咧，即系你又会可能想行翻出去舞台。咁呢首歌点解会系欧美咁红嘅咧？就话主要其实咧就系、是、来自咧个喺网络上嘅一条片啊。嗱，佢就系国外嘅主流音乐平台里边咧，咁一姊妹喺即系欧即系北欧嘅三国咧都名列前茅啊。挪威咧就系排第一，芬兰排第二，瑞典排第三，咁完全系归功于一个就喺网络平台、影音平台一个叫做蛋哥嘅人咧，就拍咗条片，系十零秒到啦。影片里边咧就系冰天雪地嘅户外咧，就唱咗呢一只歌。其中咧其实唱咗两句嘅啫，就系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咁喺天地一片苍茫之下，就完成咗呢个影片，播放量超过300万，而家应该都唔止啦，点赞亦都当时嚟讲超过7万啦。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爱我所爱， 费玉清嘅一剪梅啊嘛，喺只欧美咁行咧，就系、是、完一条片啦，就唱咗呢个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之后咧，啲人就觉得好好听，就揾啦，唉，到底边个咧？啊，终于就揾到系费玉清，我一听就知道啦，费玉清嗰个唱功，佢个转音咧就惊为天人啦，咁而就将佢翻译咗成为即系呢个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咧就 The snow falls and the wind blows， 夹杂咗一啲嘅伤感啊，咁啲人咧就解构到话啊，人生到达咗低谷，环境又逐渐恶化。对呢样嘢都真系无能为力，所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有一个无奈嘅感觉，就一路行咗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嘅郭婷晶报道新闻。一连两日嘅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早喺北京闭幕。新华社有关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未有提及会议有讨论香港议题以及列席会议的官员名单，亦都没有和香港事务有关的官员。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复查询时表示，按大会所作规定，会议内容不能够对外透露，到今日会议闭幕之后才能够回应。上星期公布人大常委会的议程未有提及涉及香港议题，有报道引述消息指人大常委将会加插议程处理立法会运作受干扰的问题。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次卿克拉奇将于今个月20号率领团队同台湾展开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蓬佩奥表示，对话将会有助美台增进各方面合作，包括安全供应链、5G 洁净网络和健康安全等。蓬佩奥表示，对话能够显示出美国同台湾有强劲的经济关系。对话会由美国在台协会同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对话会包括实体和视像对话，实体部分在华府举行，台湾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其他官员通过视像参与。台湾传媒报道，对话会为期一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表示，由辉瑞药厂有份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可能在今月底开始分销，预计到明年一月底会有足够疫苗提供给护老院和医护人员，四月初将会面向全国，到时可能会有足够的疫苗给大众接种。另外，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如果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辉瑞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相信美国民众可以在年底前开始接种。他本人会接种，亦都建议家人接种。他表示信任辉瑞和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人员，认为疫苗的数据可靠。对于有消息指总统特朗普有意将他辞退，福奇表示无意离职，自己先后在六任总统的管治下从事研究传染病的工作，他一直都以服务美国民众为目标。他又透露，对上一次与特朗普对话是对方在十月初确诊入院治疗的时候。巴西有传媒报道，巴西卫生监管机构暂停和中国科兴生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是由一宗自杀事件引起。巴西一间电视台在报道中表示，已经看过涉事实验志愿者的验尸报告，指当事人是自杀。巴西卫生监管机构在当地星期一宣布暂停有关试验，表示在上月底的试验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42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4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04，人民币6.61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51美元，卖出1874.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两阵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哎呀，到底咩系大便隐血测试啊？ 大便隐血测试系可以检测大便系咪存有肉眼睇唔到嘅微量血液。由于大肠癌发病初期通常都冇明显病征，令人警觉性低，冇跟进啊。 你又话你冇温书嘅？ 我系冇温咁少啊。仲有啊，到咗50至75岁，就算冇病征啊，都要做大肠癌筛查噶。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已经生效，打算买私营龛位的市民要记住呢几个贴士：一、应直接向持牌人买龛位；二、确保买卖协议已经清楚列明所有收费；三、如果售卖龛位的不是持牌人，消费者有权取消买卖协议；如果想查阅私营骨灰安置所登记册和其他消费者资讯，请上 rpc.gov.hk。 红衣谭善红话：当年做咗件事，俾反哥何非凡吓亲啦。 初就做情证偷盗书商馆啦，咁我喺后台就话：何非凡嗱呢个报，头事嘛。大家睇后台玩啫，系咪？点不知咧？啱啱啊，反哥翻到嚟喺我哋后边。 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1点，戏曲天地，非同凡响忆情真。今集嘉宾谭善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继续我哋嘅节目，一路到六点半钟嘅。咁今日咧就系4/11/11，星期三。现时时间接近5:38啦。头先咧喺5:30之前咧就听咗两首都系同一个谱嘅歌，同一个歌词，一剪梅，一个咧就关谷英嘅版本，当然系好后期嘅时候唱啦。最先嘅咧就费玉清嘅原唱，然之后咧一剪梅呢首歌其实喺80几年嘅时候灌录嘅。点解去到成即系30多年之后就红咧？就喺北欧嗰方面红咗落嚟嘅，咁就好多人去即系搜寻啦。啊，点即系嗰只嗰句即系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即系一剪梅里边嘅其中两句嘅歌词就。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来自这个叫费玉清的人，他唱歌真的漂亮，那个即转音，这个都是费玉清的强项。那些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哇，真的很难得，真的很好听。所以就将他一路改一些东西。讲回这个的即一条短片，10多秒的短片里面出现了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那个点击率呢是即超过了，即是个播放量呢是有300万，点赞超过7万。那而啲人就找了之后，哦，原来是费玉清的这一句这么得意的歌词，跟着再 即係嗰個覺得好聽先嚇，咁然之後咧就將佢轉為英文 ，The Snow Falls and the Wind Blows， 就夾雜咗一啲好傷感嗰個感覺啊，就覺得係話好似係咪而家啲疫情之下咧，嗰個經濟低迷啊，或者人生咧好多一啲好無奈啊，你認為自己人生低谷嘅時候咧，咁一種好無能為力嘅感覺咧，就唱出呢個雪花飄飄，北風蕭蕭，就係代表咗嗰種嘅心情啦。於是乎啲人就話月底冇流量啦。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哎呀，我的男神有女朋友啦！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咁啊，跟住咧就啲人就咁样用咗之后咧，哎，你又唱，我又唱，你又咁嘅感觉，有咁嘅感觉，就成为好火爆红嘅一剪梅啦。喺雪里边，系咪大家都有好多嘅唔同嘅一个感觉咧？喺有关雪嘅歌咧都唔少，而多数有啲雪嘅歌咧，俾你一种浪漫嘅感觉，又好好听噶。咁啊，以下呢首其中一首。都是曾经受欢迎的武侠剧集《雪山飞狐》。 放眼望千山雪海，我又梦在云外，见世上冷漠人似冰封，笑问热血何在。向多风霜，同心冰雪亦无碍，无戏生温解冻，将冰雪为你改， 携手心里引春风，同心春 笑为你开， 雪山里不知情难， 只知两情相爱， 倾我热爱， 我热血，将冰冻逐世改。 山飞，同心飞进白云内， 和你相通心意，飞出万里雪海，追踪美梦幻。 雪山飞狐，咁啊，主唱吕方、关菊英。早晨时间5:44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 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会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9%， 用雪即系有温，系用呢个雪字，系用一个歌词咧，都有好几首嘅。以下呢首咧，肯定你都会觉得系柔情，系好听嘅。加上佢而家都唔喺呢个江湖嗰度啦，吓已经亦都退隐咗好多年。好多人去希望能够再听到佢嘅歌声，即系佢嘅真人能够翻嚟肯复出就好啦。你都知道我讲边个啦，嗬？咁佢唱呢个歌咧，就系嗰一次系台湾校园民歌嘅一首叫《如果》。原唱咧就系台少梅，就成为呢一首卢国沾所写嘅歌词，关正杰《雪中情》。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来真心爱未泯。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关正杰的《雪中情》，当时其实原来都有两个版本，有两位歌手唱，但我们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不记得了原来另一个有唱，经常听你听关正杰，原来另一个版本都是大家熟悉的张国荣，同他都同时呢都有收录是唱这个《雪中情》的。提起个雪的时候都想回去很多啲雪的歌都想听，都差不多是时候啦，嚟緊12月份呢，这个圣诞佳节啦，圣诞节呢就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大家都好想去过呢个白色圣诞啦，以往啊一到圣诞之前就諗定几时几时啊，或者有啲去北欧嘅地方啊，近近啲有啲去日本啊咁。 暂时来讲而家就边度都唔去得。你只能够去想象返，或者係即係如果你以前有去到一啲嘅地方旅行嘅时候呢，就攞返啲相啊或者条片出嚟呢去回味一下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都要乖乖地留喺我哋自己嘅地方。这首歌就是当年陈慧娴告别乐坛之后又回来推出的第一首的作品，暑假回来、这个暑假档期回来观鹿的都是很受欢迎出色的飘雪。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 5:53，我哋刚刚听过嘅咧就系1991年嘅作品啊，陈慧娴嘅《飘雪》。 早晨，各位朋友，我系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腳做完就右腳做，一起做又得。咁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後，咁樣咧就做幾下，咁先至慢慢落床。 对你个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阵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拣一样你自己中意食嘅啦。咁最后咧，祝大家清晨爽利。 我系戏曲天地嘅阮德昌啊！各位哥哥姐姐，五台嘅听众，而家你哋睇紧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嘅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今年12月1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唔会再收到噶啦。剩翻唔够一个月咋，把握时间加机顶盒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啦。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买机，想知多啲啊？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系啦，呢排咧都好多人提醒啦，我哋又有宣呢、这个宣传声带啊，同事们亦都有提及到呢一个咧，就提醒啊啲哥哥姐姐啦，就系喺12月1号咧实施全面嘅数码电视广播啊，咁喺即系。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社联呢就是这个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就为一些有经济需要的模拟电视住户呢，就是安装这个数码电视接收器材的。咁这个合资格的模拟电视住户呢，就可以因应你的家庭需要呢，选择其中一款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包括了数码机顶盒、24寸数码电视机或者32寸数码电视机。计划就为合资格的模拟电视住户提供一站式的送货，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亦都即时咧系回收旧的模拟电视机嘅。计划系如果大家仲未做的话咧，你快要打电话去查询一下啦，2922-9230，2922-9230。咁咧，你就可以安心繼續咧，有時去睇下電視啦，有好多個台嘅。咁我哋港台電視都有幾個台嚇。呢首歌來自蘇乞兒，當時主角係周潤發，唱歌嘅葉振棠，《望盡心中情》。 望盡心中情，遺下愛與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聚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1982年嘅一套电视剧，当时嘅主角系周润发、刘德华、苗侨伟、米雪。6点新闻后见。 在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两阵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喺北纬14.6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42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4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2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4，人民币6.617，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93美元，卖出187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讲啊，你讲，你讲，你爱我， 白夜公，你一啲都唔爱我啊！ 哎呀，白夜婆，点解咁讲啊？ 你爱我，点会乱过马路啊？有80%嘅意外啊，系源于喺飞行人过路处横过马路噶嘛？ 白夜婆，你原谅我啦。 如果你陪我听住游到老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广播剧，学多啲到老安全知识就原谅你啦。系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啊！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只是支持和问候不够的，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了记得将你的意愿告诉家人知。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在80年前，约翰连侬在英国出世，他的理想不单只要创作粤语流行曲，还要透过歌声推动世界和平，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他的金曲了。演艺盛会向约翰连侬致敬， Imagine John Lennon 诞辰75周年音乐会，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天是11月11日，一乜嘢都一马当先，一切顺利，系嘛？咁啊，6点2个字啊，农历嘅日子咧就系呢个9月26日啊，星期三。今日咧就系天气方面咧，同呢排都差不多啦吓。咁不过都系保持住呢个干燥，呢个唔可以用呢个字噶，系佢一路都系咁干燥，我哋都唔好想。但系咧，呢天气咧，你又唔系话你想咁就咁噶嘛吓。我哋要即系由细到大都习惯咗咩嘅天气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去保护自己啊？查啲滋润嘅嘢啊，饮啲系滋润嘅饮品，就喺呢个秋冬嘅时候咧就最适合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系初时大致多云啦，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咧就渐转多云，喺周末期间咧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咧系22度啊，相对湿度咧就69%。好，开始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今天这个日子4条1。 是啊，是啊，很特别啊。 是啊，那么也都可能在这几年呢，大家都习惯了这个日子呢，哇，要去在网上买东西这样。 是啊，咁特别喺疫情期间呢，咁我都转咗好多系买嘢真系去到网上嘅。咁第一你社交嘅距离啦，咁如果你去啲公司啊，去人多嘅地方呢，咁风险就大。咁所以有危又有机啦，咁好啲做生意嘅朋友都话，哇，喺网上真系做个不停。 是啊，咁变咗啲零售店嗰啲呢，除非你系买嗰啲系日常嘅生活用品，你会用得到。 是啊。 否则嘅话其他嗰啲呢好似真系得个行字得个睇字。 买你就唔会买。 系啊，同埋体育用品都系啦，因为你知我哋体育用品好多器材比较大件啲噶嘛。咁、你知香港嘅租咧系好贵啊，咁你嗰啲器材咁大件，你又要咁贵租喺度摆嗰啲陈列品咧，咁其实个成本都几大啦。咁所以网上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 所以凡事都系有利有弊噶啦，方便就系我哋咧就啊用只眼睛去睇，用只手去扫，然之后你唔使自己去托翻嚟，有人送俾你。但是如果是送货那个呢他就会强壮起来了。他成日搬运嘛。 是啊，即是搬运工人来讲真的个体力消耗都相当之大的。 是啦、我们即是离不开逢星期三呢都是讲跟体力有关啊。 但 是 调返 转过 全部卿即是在家里本来譬如我们在香港电台的嘛有时你行去乐富咁都有行好几千步啦是不是再行返个斜路上来呢咁你的体能你的肌肉活动呢就真的这样赚到返来的嘛。 是。 但是你如果大家问在家不動的话咁啲肌肉就流失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同大家重温下肌咧，真系不可失嘅。 系啦，呢个就是肌肉个肌啊！我容许系讲少少，都系会唔会都有拉楞？就系、是、因为呢个疫情之下咧，就多咗人做外卖或者送嘢啊嘛。咁所以呢个系即系新生咗个嘅行业出嚟啊！如果你送外卖或者送一啲物品 A 地点去 B 地点，咁嗰啲咧而家就称之为叫步兵啊嘛。 系啊系啊，啲步兵好 fit 噶。 咁系咪？因为咁嘅情况之下，佢行得多啦，佢又系赚翻佢嘅健康翻嚟。 呢度真系真人真事， 同埋个肌肉系咪都有嘅，系会 keep 住噶。 我呢度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啦。咁我真系有个朋友咧，佢本身日头系工作嘅。咁因為疫情期間咧，咁就唔需要咁多工種啦，即係可能公司都會減一半嘅人手啦。咁啊，於是乎咧，佢又少少肥胖，嚇、咁啊，佢諗到一樣工作，佢就真係做步兵。 步兵， 哇！佢話做咗差唔多兩個月步兵之後咧，瘦咗10磅， 係 健康咗，手臂又力量好咗。 喂，但系会唔会即系佢个人系好惊啊？咦，会唔会系即系瘦得好快啊？咁样 咁又唔会，即系因为佢都明白，真系做运动其实系帮到佢哋嘅。咁同埋，只不过你知啦，我哋真系比较懒惰啫，都市人系咪？咁啊，佢都明白嘅，因为点解咧？佢话佢做步兵咧，佢有任务在身啊。 系 佢拎住两抽嘅嗰啲嘅物件啊，即系食物啦。佢真系要尽快到，所以佢行得好快。 佢要赶住喺个指定时间之后 行快 送到啊嘛吓。 咁佢就選擇呢，即係我都知有啲係可能用電單車送啦，佢就淨係揀咗呢係步行送貨。 係因為你有啲位係入唔到啊，你要行係好啲嘅。 咁佢反而係覺得話嗰兩個月係健康咗，佢都好多謝，即係有呢個咁樣嘅兼職嘅工作。 所以其實原來凡事都係你可以有兩面睇咯，嗬。 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題咧都回應翻啦。咁呢度都係少少半公半私啦。咁因為而家我喺浸會大學工作啦。咁其實喺舊年嘅六月咧，我哋同中文大學嘅運動醫學嘅團隊啦，容樹恆醫生啦，我哋嘅而家係容樹恆教授啦，佢哋嘅團隊咧，咁就獲得呢個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咧，就資助一個為期3年嘅一個推廣肌肉健康嘅活動。 咁而家推廣咗年零 喎。係啦，咁就叫做肌不可失。 就係、是、肌肉個肌啦。 係啦，我哋即係食音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喺疫情期間咧，更加有一樣機咧係大家真係要留意嘅，就係、是、危機管理。 係 危機咧，我就係又係食咗，唔係機會個機，係肌肉個機。因為疫情底下，大家嘅肌肉咧普遍都流失咗啦。 係 咁，所以更加係珍惜。咁同埋好有趣嘅前輩兄，原來危機管理咧，嗱，我哋香港電台真係有個節目好正嘅，就係、是、叫做管理新思維，星期日嘅2:30至4:30，咁誒耐唔中即係佢有可能插播一啲係叫做與 CEO 對話咁啦。咁我就真係呢十幾年嚟都聽足嘅，好多嘅管理學嘅哲學咧，咁其實係非常之好嘅。 真係好啊！你全部啲專家嚟嘅嘛。 係啊，係。咁咧，其實危機管理概括嚟講咧，就係話你預計到可能有啲潛在嘅風險，呢啲風險嘅時候咧，你及早喺未發生嘅時候咧，你解決咗佢，即係我哋叫 KO 咗佢啦，而家嘅潮語，咁令到你嗰個企業或者個組織咧，係個損失咧係最少，係最少，嗱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啲多嘅損失。呢一個嘅危機管理概念咧，我就將嗰個機會嘅機咧改咗做肌肉嘅機咧，其實我覺得完全好貼切，因為喺疫情底下咧，我哋嘅肌肉咧，全世界嘅都市人咧都係流失緊嘅， 係因為大家 work from home， 冇錯， 喺家中度做嘢嘅時候，你自不然咧係會惰性一啲嘅嚇。 咁呢個肌肉少咗嘅時候咧，而家我哋嘅肌肉咧係變成咧，甚至乎係已經流失到咧，係不能夠維持我哋正常嘅運動嘅狀態。咁所以喺疫情稍為緩和啦，早前開翻啲場地嘅時候咧。是容医生他们在即是医院里面呢是骨科啦是收到都不少啲重新再返返运动而受伤的个案。 嗱你都提过啦就话如果你有得八个礼拜不运动呢、 你打回原形㗎啦你之前嘅体能训练啦各样嘢。你嘅协调啊反应啊系冇晒㗎啦。 呢度就啲肌都系流失咗好多啦。 咁、所以危机而家呢真系香港人系最多呢真系危机。 不如咁啦。 即系个肌肉个肌。 嗱成日都话要恐吓下先啦。肌肉流失咗之后我哋会即系个感觉啊你会 feel 到系点样系咪个人好攰啊冇力啊咁样。 嗱呢个就一定系㗎啦。嗱其实呢大家喺日常生活呢如果你冇做运动或者冇做任何体能嘅锻炼呢其实你未必察觉嘅。咁、但系喺个生理学上嚟讲你去到大约30岁左右啦其实我哋所有嘅器官呢都会系增生嘅。譬如我哋红血球咁啦我哋大约系100多啲日子到啦即系80日。嗰啲細胞咧就會係老化死亡，然後新嘅細胞咧就會增生，咁不停啊幫我哋替換呢個新陳代謝。咁大約去到30歲以後咧，我哋嘅肌肉呢個增生嘅過程咧。就唔及呢個走得快， 你追佢唔切， 追佢唔切，咁所以咧就變成我哋嗰個肌肉量咧，就比起年青嘅時候咧係差咗。咁其中特別你去到可能講緊60歲呢個年紀之後咧，嗰、那個流失咧係更加係快過你嗰個肌肉細胞嘅增生。咁、所以呢個情況咧係更加差，咁所以更加咧係我哋需要做一啲健康嘅嘢。咁啊，肌肉咧好有趣喎。肌肉是唯一一种的器官可以透过锻炼是帮我提升的。 你可以留住它了是吧 是啊譬如在个肌肉来讲、我们讲到有三种主要的肌肉人体我们讲譬如我们的手瓜起剪、那些老鼠仔就是讲的骨骼肌、另外就是心脏的肌肉还有在器官的肌肉就是叫平滑肌。 是 其实在现在疫情底下就是我们的骨骼肌咧，其實流失又比較多，但係而家亦都有啲文獻發現咧，心肌嚇、即係做嘢有冇心肌，但係我哋心臟嘅肌肉咧，同樣都會流失咗，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嘅骨骼肌，我哋行路少咗。咁啊，心脏就少咗，同埋我哋成日都摊喺梳化度唔喐啊，或者摊喺张床度咧，呢、這个好有趣嘅。呢啲嘅研究咧，可以追溯去到翻太空旅程嗰阵时嘅研究。咁发觉啲人如果系一个无重状态，或者成日瞓喺度咧，咁我哋瞓低嘅时候咧，我哋个脑部相对比企起身嘅时候咧，多咗血咯。 系 咪？因为我哋嘅血流量系受地心吸力影响啊嘛。咁所以当我哋成日摊喺梳化度咧。就個腦部咧嘅血量係多咗咧，咁我哋個身體咧就以為啊，你個腦都咁多血咯，咁咪個心臟唔使做咁多嘢啦，個心臟咪休息一下，等唔使泵啲血去周圍走啦。譬如做運動係令到我哋個心臟泵啲血去周圍身體嘅時候咧，令我哋嘅心臟嘅肌肉咧係得到強壯嘅鍛鍊啊嘛。咁所以你攤喺度唔喐嘅時候咧。咁我心脏都唔需要点喐落，咁啊心脏嘅肌肉咧就开始萎缩啦。心脏嘅肌肉萎缩咧，咁啊大件事啦，系啦。 即系乜嘢萎缩？听你呢个字都系唔好噶啦。 系啊，咁所以喺欧洲嗰边科研嘅专家都好大胆咁假设啦。佢话而家疫情过咗咁耐啦，佢哋有个统计数字都会预计咧，全球因为冠心病或者心脏相关嘅疾病嘅死亡人数咧。將會在未來的日子是大大提升。 哇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機不可失啦吓。 係啊咁所以真係肌肉呢係唔可以失啦。 咁如果即係知道自己係比較差啲嘅情況呢都唔需要氣餒，你而家知道咗啦，啊，即系女博士而家又提醒大家咧，我哋可以慢慢将佢叫翻翻嚟嘅，系嘛？ 冇错，冇错。咁嗱，即系反璞归真啦。我哋上一集喺呢个时间就同大家分享个家居嘅安全嘅运动嘅贴士啦。咁屋企，你譬如你睇片都系一个唔错嘅活动啦。咁其实嗰个大原则咧，就系等你大组嘅肌肉，包括你嘅手啊。腳啦、身軀啦，即係周圍你照下鏡、沖涼嘅時候睇下，哇！喺邊嚿肌肉大嘅嗱，手指我哋喐嗰啲打機嗰啲碌下手機嗰啲手指嘅細肌肉啦。總之大嘅肌肉嚟講， 你俾機會、俾時間、俾空間去喐動下。 咦，係啦， 呢個係大原則嚟。 你喺洗手間度睇自己咧，就原形不露啦。好多人就咦，哇，嗰、那個肚腩啊，咁啊掟曬啊，啲手咧嗰、那個拜拜肉又剁曬咧。係 啊， 咁點咧嚇？ 咁呢度都要提啦。前邊你講到肚腩咧，我又突然間醒起，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又提我哋啦，成年人男士嘅肚腩咧。不應該咧，係個腰圍咧係大過90厘米，女士咧就不應該咧係多過係80厘米。咁啊，即係如果你用寸嚟講咧，大約係35-36寸啦。男士、女士咧就應該係唔好多過32寸左右啦。咁所以你度下條腰圍咧，你都知道你有冇足夠嘅肌肉噶啦。其實通常好有趣嘅，脂肪同埋肌肉兩者咧，雖然可以共存，但係喺現實世界咧，大部分肥胖嘅人咧，佢肌肉量咧相對都不足噶。係咁、啊、所以呢個咧係更加你做咗肌肉訓練啦。但係調翻轉，如果你有咗肌肉訓練咧，其實幫你減肥嗰個效果咧係加快咗嘅。因為肌肉係幫我哋可以燃燒更多嘅能量啦。咁所以你多餘嘅脂肪啦，特別你嘅肚腩咧，都透過多啲嘅肌肉活動啦。咁簡單嚟講，行路就得，你做一啲強度高啲嘅力量訓練都得，幫你咧係嗰個燒脂嘅效果都會係快啲 嘅。咁你會見到咧，可能啲冧嘅聚肉咧，咦消失咗啲咯喎。換之而嚟，係咪好似實淨咗少少咯喎？ 咁啊，仲有咧，就係因為我哋呢個機不可失嘅活動啦。咁啊，容樹恆醫生佢哋嗰邊嘅骨科啦，咁佢哋都建議就係一啲都市人，譬如從來冇運動嘅話，叫佢哋喐動咗之後咧，即係控制咗體重之後咧，嗰、那個重量咧，對於預防嗰個膝關節痛咧或者退化咧係好有幫助。因為你諗下，其實我哋兩個膝頭每行一步，如果你個肚腩好大嘅話，聚住落去咧，即係等於我記得師傅教我哋揸車嘅時候咧，佢話嗱，你第時考到牌之後咧。你冇用嘅嘢唔好擠喺架車度，因為擲重架車咧會嘥油，架車胎咧會蝕得快啲。咁所以咧好多時就係冇用嘅嘢，你就唔好放喺架車度。喂，咁你嗰啲多餘嘅脂肪其實都係真係，如果可以嘅話，咪拎走佢咯。 係啦，呢、這個都係冇用嘅嘢嚟。係 啊，咁你咪個關節咧就會襟玩好多啦。 當然咧就話提到話嗰啲即係肌肉啦，話咩手瓜起錢，我哋唔係話要做到嗰啲。啊！嗰啲可能真係做嗰啲什麼健身健美嗰啲咧，就會做到嗰啲。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唔係要求你係呢啲咁樣嚇。係 啦，咁啊，我哋翻翻去有一個詞語咧，大約10多年前咧，就世界各地都推廣。咁而家疫情期間嚟講，都再翻身係攞翻出嚟講嘅，就叫一個功能性嘅體適能。 嗯。 咁啊，因為時間都我哋傾咗咁耐啦，咁我下個禮拜我哋再同大家繼續延續呢個機不可失嘅功能性嘅體適能啦。 可以預告一下嗱，就係話其實太空人啊，佢哋都要做運動噶嘛，係 啊， 即係唔係話佢喺地面嘅時候做，當佢上咗太空嘅時候， 呢、 這 個真 係 好有趣啊！因為1969年咧、我記得就係人類登陸月球啦，咁我當時就係讀緊小學，咁就係因為呢一個事件咧，令我對於太空嘅科研咧好有興趣，所以我都追咗好多呢啲嘅研究啦。咁所以喺下星期咧、其實都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點解太空人喺太空上高要做2小時嘅運動咧，係每日啊， 2小時， 啊！ 我哋喺地面都未必做到1小時喎、啊，有啲人嚇。 係啊， 咁啊呢個咧好有趣嘅一個故事，咁啊留待下個星期三咧就大家咧就繼續聽阿雷博士同我哋分析啦。唔該。多謝雷博士，下星期三見啊，拜拜。 拜拜。 都亲我，懒得管我，懒心穿了有好过。同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过。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家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林子祥的《控一我爱你》啊，而家温度21度，今日最高26度。 清晨爽利，钱佩兴。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市面上营养饮食咨询服务五花八门，收费由几百到过万不等。点样做一个精明消费者呢？星期四，钱佩兴同营养师林思维同你分析。 如果你想找一个营养师去提供服务的话，其实有些什么要留意，例如他是不是一个合资格的营养师，或者他的收费合不合理等等。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是啦，咁啊，讲咗听日嘅预告系讲乜嘢啦？就为咗改善你嘅健康，我哋需要营养饮食嘅咨询服务，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到嘅咧？听日大家继续听清晨爽利啦。咁啊，而家差唔多到六点半钟啦，一间会有新闻报道，然之后又有即系其他一啲嘅节目，大家继续收听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然未有最终结果，但主流传媒都认定民主党的拜登胜出。拜登表示已经展开总统权力交接的工作，即使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落败，亦都无阻交接进度。不过国务卿蓬佩奥被问到是否同拜登团队接触，他表示政府会顺利过渡至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强调国务院已经准备好，世界都应该对将于明年1月20号中午之后一分钟上任的总统有信心，国务院将会同总统合作无间。特朗普批评今届大选出现舞弊，蓬佩奥被问到国务院是否仍然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的选举是否自由公平，他反指提问荒谬，重申国务院深切关注全球各地的选举是在安全、自由而且公平的情况下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次卿克拉奇将会在今个月20号率领团队同台湾展开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蓬佩奥表示，对话将会有助美台增进各方面合作，包括安全供应链、5G 洁净网络和健康安全等。蓬佩奥表示，对话能够显示出美国同台湾有强劲的经济关系。对话将会由美国在台协会同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对话将会包括实体和视像对话，实体部分在华府举行，台湾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其他官员透过视像参与。台湾传媒报道，对话将会为期一日。再多九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包括一间幼儿中心、两间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四间幼稚园、一间小学同一间特殊学校，涉及近300名学童以及7名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为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的学校安排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以作检测，并会建议有关班别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课不少于3日。 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居于广东省和澳门的港人持有两地认可的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回港之后可以豁免强制检疫14日的安排。不过港人到广东省和澳门仍然要遵守当地现有防疫规定，即是暂时仍要强制检疫14日，暂时只能回港单向豁免隔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日以处理行政长官身份表示，政府今个月会推出三方面措施，包括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以电子方式记录市民的出行习惯，令卫生防护中心的追踪更加有效。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两阵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十一月十一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两间电力公司宣布冻结电价，话明白当前经济环境，会推出社区支援或者纾困措施。多名立法会议员认为并不足够，应该要减电费。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已经平衡咗抗疫同埋环保，市民同环保团体又点睇咧？一阵讲下。 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朝早会喺北京闭幕。咁有报道就引述消息话啦，会议系会处理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嘅问题。咁我哋咧系访问过法律学者同埋资深大律师，了解佢哋嘅睇法。 美国辉瑞药厂表示，佢哋